肩 肩 筋 筋 剪 剪 紧 紧 剑 剑 进 进 先 先 心 心 线 线 信 信 签 签 亲 亲 钱 钱 琴 琴 浅 浅 寝 寝 欠 欠 沁 沁 烟 烟 音 音 盐 盐 银 银 眼 眼 隐 隐 燕 燕 印 印